有的人呢会通过节食来减肥，甚至是通过断食来减肥。断食减肥呢，从6个小时之后呢就会开始消耗我们的脂肪，72小时开始对身体产生损伤。科学分析说，如果你不吃不喝不进食6个小时之后，身体多余的脂肪转化成为能量，慢慢进入酮症阶段。低卡饮食减肥的原理就是酮症，但是不进食72小时之后，能量逐渐不足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活，就会导致免疫系统错乱了，所以这种方法千万不可行哦。 安详从前阴雨天，你的伞留下了思念，今夜你不在我身边，爱在断桥边也无法了断，不管多或者多么难，我心依然爱瞬间，痛了一千年，说声再见，心叹气，缠绵眷恋千百般，绵延的温暖谁还谈，人一生短暂，守着那知己，看不见人世间纷繁， 就要你作伴。 项新研究发现说，和正常体重的女孩相比，胖女孩在童年和青春期呢更容易患上抑郁症。家长和医生呢需要特别关心和爱护这一个年龄段的胖女孩，不要因为体重问题给予她们不必要的压力，等她们长大了自己减肥就好了，好吗？ An empty street, an empty house, I hold inside my heart. I'm all alone, the rooms are getting smaller. I wonder how, I wonder why, I wonder where they are. The days we had,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, oh yeah. And all my life.Holding on forever, reaching for a love that seems so far. So I say a little prayer and hope my dreams will take me there, where the skies are blue, to see you once again, my love. Overseas from coast to coast. 泰国的深刻的动画短片，是以小孩子的第一视角描述爸妈吵架的时候，甚至是家暴时候的场景，用恐怖片的形式展现出来的。我们经常说童年阴影，童年阴影，爸妈的一些行为有时候呢就会变成我们小时候的童年阴影。希望大家都能够看一下这一部短片，值得为人父母的朋友们仔细思考。 曾经很想知道，同样的话要说多少次才好，那些再三强调的老套，长大了才知道是不是需要，很少注意

的叹息，谁能遮得住思念在呼吸？ 200块钱一节，新概念英语2000多一期，钢琴课450块钱一节，各种培训班账单被家长无奈地称为碎钞机呀。有调查显示，超过30%的网友表示，孩子暑期补课花费已经超过了上万块。专家建议，抢跑学习呢，弊大于利，应该回归理性，给孩子一些喘息的时间。这种烧钱式教育，你又是怎么看的？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969。 北京 FM 969。

起了心灵的情人，我来，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，放下了包袱的情感，我来，传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。 时代，这个冲动时代，最难找的时间，千万不要倦怠。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，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。有放肆的气味，就看你放肆的互动，看你放肆的感受，看我放肆的创作，要我怎么再说 ？People feel my flow， 看我拿着麦克风，唱出快乐的 show。 忘了你存在，有什么期待？忘了你要见他一定来，与其渴望关怀，不如一起精彩。快乐会传染，请你慷慨，看我。 想念的、失恋的，请跟我来，一边跳一边想过。 赵传，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。现在是上午九点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.6公里长的线，一个热吻可以。